大家好，我是宇文，你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似少个 W。 系咩？ 六 个六。好嘢喎，你哋两个。 唉，唔使讲啦，你又去滚啦，成阵味。 唉，你哋啲女人都唔明。成日嫌男人去滾，唔怨你哋去滾。 點解你次次滾都唔怨我啫？我知道你嫌我唔中意食唔辣啊嘛。 我真係唔食辣嘅。你次次滾到我煲嘢，我嗰邊都爛埋，咁我去滾唔怨你啊？ 係啊，我係中意辣，你要滾啊嘛，我就同你一齊滾。 唔該，你以後有我自己去滾啦。 等你嗰煲嘢成煲翻埋一齊辣，辣死你！ 我滾，關你滾事啊！ 麻辣愛情翻煲， 越滾越出味。 Yeah. 一边滚一边吹， 吹咩啊？吹咩啊？ 水 哦， 好啦， 呢个环节系 吹水， 一边滚一边吹 水， 好， 今日讲咩？ 今日讲，头先我都有讲过少少呢样嘢噶。 咩啊？ 讲便便咯，俾我哋。 好啊，最近 睇 B B 有便便， 唔系近排，即系早期我哋即系话有个新闻就话有个新闻话唔知乜鬼嚟香港便便啊嘛。 乜鬼？哦，成日都有噶啦，周街屙。 唔系啊，好耐之前讲迪士尼开张嘅时候已经就话周街屙嘅， 系。 但我又唔觉得真系咁严重，真系有咩？ 好多喎，唔系嗱，我觉得咁讲。啱啱可能咁講啦，一般人其實係香港人呢，我諗都本身有試過小朋友太急，咁你做父母真係唔想去賴㗎嘛，你一定係喺間 坑渠窿啊，或者啲草叢邊啊。 我覺得個分別係佢哋係會尷尬，唔好意思嘅，可能即係有人行過望都會講先，即係唔好意思啊，佢唔舒服或者咩。但係我覺得個分別就係佢哋呢，我哋用佢哋咧，即係好似佛地魔咁，唔講得名嘅。 唔係，即係唔係全部嘅人係嗰班 某一班人 注重衞生嘅人， 佢哋係會鬧翻你嘅，惡翻你哋嘅。咁我覺得啲人係唔中意，係唔中意呢樣嘢喎。 但呢個咪一個文化上嘅分別，你可能即係本身喺佢哋嘅地方裏邊，佢哋真係就係咁樣喺架車碌後面就啡啦。 我覺得嗰個環境會唔會係農村咧？仍然喺農村，可能或者行山，我都會。但你去到一個城市，你會唔會突然間走出馬路度屙？你會喺屯門公路屙嘅，我話你叻，係咪先？ 好多車喎， 係啦，你會喺馬路度屙 唔出， 係啦，即係話簡單啲嚟講，就係你喺農村生活慣嘅，你會覺得嗰個環境底下係可以任屙嘅。咁呢個我都明白，我行山有時急起上嚟冇廁所，都真係有啲人會即係埋一邊草叢搞掂啦。咁但係你一個城市嚟噶嘛，咁你譬如話， 你有冇見過？其實我真係冇見過。 如果我見我有見過喎， 你 咁樣 講， 我想話如果我見過，我真係接受唔到，但係原來我有。 你有見過邊度啊？ 我喺西貢見過。 咁西貢都叫做郊 特別嘅 區啊？ 唔係，佢喺一個茶餐廳對面公園，啱啱個對正茶餐廳。 但茶餐廳裏面應該有廁所可以借用。 冇錯，佢冇諗住借，佢因為小朋友嘛，佢係好特別嘅，只要佢 小朋友有情有可原喎。 但係個問題係，佢如果行前三步咧，就有個坑渠嘅。若然佢行左一啲咧，嗰度有個垃圾桶嘅。咁如果你屙尿嘅話，我係接受。你哋真係咁忍唔住可以喺嗰啲地方度，我都叫做慳佢大佬。 但係佢係屙， 佢屙喺地嗰度，佢係個阿媽抱。 佢大定小先？ 小，但係好奇怪㗎，小仲恐怖。佢逗住佢，逗住佢喺度屙尿，即係高處咁樣墮尿落地咧。咁啲尿係濺翻上嚟嘅。 即係佢自己條褲腳都會濕咗。 佢抹到隻鼻好大㗎。咁我就覺得。啊，點解爭少少有個坑渠？一般人驚竇去坑渠度屙噶嘛？你係覺得好神奇噶 ？O K， 即係因為我覺得呢個少少真係文化上佢哋本身係建立成咁樣嘅。 嗯，其實我體諒文化嘅差異，就正如我哋去到外國嘅時候，有時人哋都會哇，你哋咁大聲講嘢，可能佢哋都好歧視我哋，有啲做法佢哋唔認同嘅。咁呢個真係大家文化唔同。咁但係， 且大聲講嘢，啲鬼佬就是講嘢咪仲大聲。 但係我覺得衞生呢家嘢咧就 基本標準係 啦， 係 你。咁你喺街度屙，你都唔想狗屎你都唔中意踩啦，唔好话人屎啊嘛。狗喺你屋企门口屙屎你都闹啦。喂，我试过，嗱我真系顺便讲埋，我真系好兴呢单嘢。我试过喺天水围一间， 单嘢都好兴噶啦。 好兴，天水围一间中学嘅门口系侧门嚟嘅啫，附近唔系门口啊，附近。咁系一个公众地方嚟噶啦，嗰度。咁我就放狗，只狗屙咗尿，我就攞上去淋啦。做足狗主嘅責任啦， 即係你帶聚樽水喺手嗰啲啦， 一路淋一路淋， 就然之後佢哋有個職員係翻工嘅，走過嚟同我講：喂，唔好喺度屙得唔得咁講？我話我已經淋咗水噶咯喎。咁呢度都人行噶嘛咁講喎。咁我條路你嘅咩？都唔係喺你學校入邊屙。 哦。 咁嗰度亦都唔係佢哋嘅主要出入口嚟，而且我做足咁學嗰啲人話齋，喂，咁只狗要屙我都冇辦法㗎，係咪先？ 你想啲鏈住？ 我點知佢要屙啫？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喺條街度屙，即使一隻狗。你都包容唔到，我有清潔你都包容唔到，莫講一個人，一個人嘅話你更加接受唔到啦。咁呢個好合理啫，係咪先？ 原來你拉翻去話，即係人都接受唔到。 通常係啊，我講其他嘢嘅時候，通常都係即係離題之後，我諗辦法拉翻轉頭。 唔係，我覺得真係喎，即係動物咧，你話小便咧、因為我係咪電視見過咧？總之我聽過咧，就係動物咧嘅小解咧，咁我哋揾水沖一沖咧，呢、這個已經係可以接受嘅一個，即係香港嗰個道德上係叫做 O K。咁但係你便便就當然揾張紙墊住，或者要執翻啦，呢、這個要等翻。同埋甚至乎係有啲垃圾桶專係放寵物動物寵物係啦動物嘅嗰啲嘅 便 便啦，啲屎啦就放落去噶嘛。咁我覺得呢個咧要遵守，因為咧我覺得香港人咧有啲位咧係過分咗清潔嘅。 嗯。 尤其是對動物呢樣嘢咧，好驚㗎啦，唔、可以帶入食肆。 好嚴重㗎， 係、你帶只街行呢啲人會彈開三尺遠，但係大佬我只 poodle 仔嚟嘅啫 ，toy poodle 啫喎，使唔使驚到好似只狼狗會咬跛你只腳咁？即係有啲人係驚狗嘅。如果你帶住支大狼狗，你戴住個口罩，呢啲係 OK， 即係要做嘅。 嗯、 但係你知唔知外國咧，真係講緊人與動物嘅平等，佢真係帶住狗去 shopping， 帶住狗去搭車食嘢。 總之所有嘅嘢你清理。 意大利去名店，支狗係跟住只主。只主人 跟住只主人， 只狗跟住只主人入去買衫咁樣樣，咁我覺得呢個先係一個文明開放社會應有嘅，即係當我哋講人哋唔文明，其實咧香港好多人咧調翻轉頭，好歧視寵物，佢好驚嘅喎。 係啊，唔知做乜嘢。你知唔知我試過喺一個住即係養得狗嘅屋苑度住，特登揀呢個屋苑就因為我要養狗，而只狗係唔方便袋喺個袋仔咩，好鬼大隻好重啊嘛，我就要帶入 lift 嘅。入到 lift 之後咧，啲人就歧視我，佢歧視唔緊要，佢會俾説話你聽嘅。你污糟邋遢啦，啲麻煩啦，又唔抱住佢，又乜啊？咁兩隻點抱啊，大佬？你試下抱啊，係咪先？咁我就會我會鬧翻佢哋嘅。你知呢個屋苑養得狗噶嘛？香港幾多屋苑養得狗？唔養得嘅係多好多倍。你驚狗，你唔中意狗，點解你要搬去一個住養得狗嘅地方？即 係 你要你咁咪咁冇辦法遷就，你要去遷就㗎啦。 同埋一樣嘢就係話你唔好用單打咯。即係如果你驚狗嘅時候，可以入嚟之前， 唔好意思，可唔可以拉埋少少？ 或者話我好怕狗嘅，可唔可以你下一次下一程 lift 咁樣？你有禮貌地去溝通，我都 OK 咯。係 啊， 我屋企又係嘅，屋企又係可以養狗嘅、真係因為某程度上嗰時我搬去咧，係因為個屋苑可以養狗。咁中間有段時間就因為我屋企有一個住户啦，附近。鄰居咧，佢就養兩隻大狼狗，真係好大隻。佢跳高咧，個力度可以擁低一個人咁大隻嘅狗。咁但係佢咧就真係綁住曬只狗應做嘅嘢啦，隻口罩全部齊曬，同埋佢亦都咧。如果個 lift 裏面有人咧，佢會問個 lift 裏面個人驚唔驚狗，佢先入去。如果唔係咧，佢會自動自覺地等嘅。咁我覺得呢個已經好 OK。咁但因為咧，有人見到呢兩隻大狗咧，就喺個業主嗰啲咩委員會裏面咧就投訴，就話咧唔俾養狗。咁啊唔知點解在大廈嗰啲咁樣嘅業主委員會咧就 post 曬啲嘅紙咧就話唔准養狗咁樣。咁跟住咧。嗰、那個人啦，再連同其他咧就發起啲簽名啊，就係話咧，我哋屋苑本身屋契使明係可以養狗嘅。 嗯。 咁然之後即係已經搞咗一大餐嘢啦。咁結果咧，即係好似政府做嘢咁咯。我都結果我都係唔係啊？結果咧，佢就係咁樣講，就係話咧，個即係佢要兩邊都要令到對方舒服啊，就話咧。屋苑係可以養狗嘅，但係咧個屋契咧就唔冇講過，就話咧，譬如花園地方，即係話咧，我以後帶狗咧就係由屋企 lift 用最直接嘅方法離開個屋苑個門口，去到街外邊帶佢散步。但係個公園啊，因為屋企裏邊有兩笪公園嘅地方，或者喺個大堂咧，你就唔可以帶只狗喺度行嚟行去啦，咁樣樣。咁即係我角度就係你成個屋契使住可以養狗，但係你而家咧就 interpret 到咧個演繹到就係話喺就算屋苑嘅公共範圍係唔可以帶狗，除非你自己即係屋企。你養狗嘛，俾你屋企養狗啊嘛，你屋企可以養狗嘛，冇話個公園可以俾你養狗嘛，就變成咧就係嗰啲公園嗰啲水池咧就貼曬紙就話唔准帶狗咁樣樣。咁但係屋苑裏邊啲人其實本身咧都真係好守規矩，唔會周圍都係便便啊、尿尿嗰啲，我就覺得係非常之 無稽咯。我成日覺得點解我會怪佢哋係因為你有選擇去住其他地方嘅權，因為好多地方可以養狗，唔可以即係唔俾養狗，但係可以養嘅地方真係好少咯。咁 嗰扎狗主係揾一啲可以養狗嘅地方，係揾得好辛苦啊！咁你又要踩只腳入嚟，然後投訴去嘈嘈嘈到人哋冇得養為止。咁點解你唔去自己去揾第二度住咧？ 喂，不如咧唔好講寵物啦， 講屎啊嘛！ 想了解下你自己嘅便便嘅習慣啦。 哦，我而家非常舒服。 唔係喎，女仔咪好多時候都會去唔到廁所噶嘛？ 唔係喎，每個女仔都有呢啲時候喎，發覺即係有一階段。 唔係淨係時候啊，係即係好多時候女士們咧，點解個等咁大咧？據説就因為佢去廁所 低能，低能。 我呢啲係咪好鬼死？ 你好多屎屙嘅咩咁？ 我真係正常㗎，日日都屙㗎。 唔係我以前都會唔正常。 但係咪真嘅咧？係咪女士們比男士難去廁所㗎嘛？ 係啊。傳說中係咁噶， 係啊， 但係我而家冇嘢喎，又解決咗喎。 係咪要食多啲纖維嘅嘢咧？我想問下你咧，女廁所咧， 係屙屎定屙尿啊？ 我冇理由你夠膽講呢個字，我要講便便嘅，你去屙屎咧？喂，如果你 屙屎唔難講，你唔覺得敏屎難講啲咩？ 你贏，我想問下你咧。嗰時咪好興一個有個遊戲嘅，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咧，就係、是、嗱你講下咧，你由你屙屎到屙完屎休翻條褲嗰個嘅次序嚟聽下。 次序 OK。 你玩過未先？你玩過就你過嚟聽下，你過嚟聽下。 首先咪除咗條棉褲啦， 係 再除底褲啦， 係。 咁啊，其實唔係，每次我休翻先。其實我一入到去咧，首先我係會攞紙巾咧。抹嗰個板啦，即係你如果 你帶公廁，屋企都會嘅。 屋企唔會，屋企唔會，即係帶公廁啦，或者公司嗰啲廁所啦。然後我就會 我想問下啦，你喺公廁度咧，點令到你自己個大髀唔接觸嗰個 PM 咧？ 如果係公廁啊，即係唔係講緊嗱，因為其實我好衰格嘅， 我知道超衰格嘅人， 我要揀一啲市正嘅廁所我先去。 係係。 咁嗰啲市正嘅廁所咧，我就可以接受到鋪好咗、抹好咗坐落去嘅。唔係，我意思係我仲要鋪紙啊，即係我上面會鋪廁紙嘅。咁啊，但係至少我係鋪三楷廁紙嘅。咁點樣分咧？左啦。前邊啦，同埋側邊啦， 咁梗係啦，正常嗰啲，我以為你有啲咩特別方法，黐線！你講到你好特別咁，有邊個唔係㗎？你一條彎㗎嘛，點一條過啊？ 我想問點解你會知道人哋咧？我唔知人哋咧，因為我從來未見過人哋㗎嘛。 你又啱，我係 㗎。點解人人都係咧？ 常識嚟㗎嘛，姐。 喂，我唔知公廁屙屎有常識嘅咩，大佬？ 我就聽個朋友咧，佢真係猜字，因為咧，你知好多時候廁紙咧，佢有卷卷噶嘛，佢用即係一兩卷咧，佢就去到墊高自己去屙。 吓？ 係啊。 咁嗰兩卷之後點做啊？ 我唔知啊，呢咪就我哋上次做呢個節目嗰個 operator。 佢本身都唔好乾淨啫，係嘛？ 白痴啊！佢講俾我聽，我哋好中意講呢啲㗎。 唔係咁，佢嗰兩卷之後點樣成日袋喺個袋度？ 唔知啊，你講翻你個次序嚟聽下。 咁跟住我鋪好咗啦，咁我就會除棉褲啦、底褲啦，坐低屙咯。 跟住咧， 跟住打機咯。 完事咗你屙屎，你屙幾耐㗎？喺個裏邊？ 真正屙其實就真係好快。咁但係睇電視啊，有時我追劇咧。 即係廁所裏面都屙住 追劇啊，係啊， 咁你咪好臭咯？ 唔會，我靈 乾咗之後你好難。 唔係嘛，咪咁快乾啊，飲多啲水啦 你。睇幾多集啊你？ 咁唔會睇好多集嘅，你公廁嗱公廁又唔會點睇㗎啦。但係譬如喺公司，唔好咁俾人知啊。 你講埋公司咯。 有時咁屙屎都要培養㗎嘛，睇少少都合理啫，係咪先？ 即偷懶啦。 唔係，即係譬如可能上下 Facebook 啊，咁或者。覆你 message 都喺廁所嘅 ，OK， 嚇咁幾好咯。咁我覺得即係完事咯，咁咪放翻我手機入手個褲袋，咁咪敏屎咯。然後沖廁完， 漏咗個程序， 屙屎屙咗啦， 唔係 敏屎，休褲， 仲爭個程序， 休底褲， 都仲爭個程序。 洗手已經後期噶咯， 係啊，洗手，但係仲爭個程序。你真係冇聽過，之前好興講啊呢個，唔係，仲有一個程序， 仲有一個程序， 你諗下，你由你自己縮窄範圍，由你屙完屎開始諗起， 收翻個電話， 唔係啊，收翻電話， 望下自己啲屎屎， 係啦， 點解要望啊？ 你唔會嘅咩？你吻完之後，你會望一望張紙巾，咁你點知你幾時吻完吻足乾淨啊？ 哦，你講望嗰張紙巾， 梗係啦， 你又望到篤屎，我心諗 張紙巾仲有冇？ 我望張紙巾啊，我 係咪啊？ 我好少望嘅喎。 咁你一定會望一次嘅，你點知你吻 都 係 嘅，都啱嘅，都啱嘅，吻正好多個好多個位吻嘅咩？ 唔知啊，之前就好興玩呢個遊戲，我唔知邊度聽過㗎，就係原來我哋好多時候咧講呢個次序就會漏咗睇張紙巾，但原來人人都會睇張紙巾㗎， 睇有冇揩咗落手度啊嘛，其實 咁又。 咁易俾张纸巾好细噶，你一日好悭家，一张纸巾分四张。 你怕唔怕有时好用力咧，可能会整穿张纸巾啦？ 你个耗纸巾量系点样噶？嗱，你一张纸啦，一格噶嘛，系咪？咁啊，有啲纸巾就真系会厚啲嘅，靓啲嘅，街嗰啲可能就差啲鞋啲会敏损啦吓。咁、但系你会两张叠住用一张，定一张会折埋？ 我印象里边啊吓，我每次都系会卷卷 卷。哇，你好大胆！ 我花费好多噶，如果喺呢方面 真系好，唔系花费好唔环保。我有个 friend 咧去旅行， 洗翻俾你啊。 咩洗翻俾我？ 唔環保。 唔係喎，你其實你兩張紙巾疊埋去到敏已經足夠厚，唔會穿。你真係好爛屎喎！你覺得唔怪之你唔驚佢乾啦。 唔係啊，你就算好乾定好爛都好啦，你陣間萬一真係穿咗， 但你卷卷卷 咗 四五張咁去噶咯喎，同埋你圍住隻手卷卷卷，跟住吻啊。 係啊。 不如我唔係，我好鬼死。乸型咁咧，我咪嗱嗱搣咗張紙巾，譬如攞兩 摺啊堆摺啊，哎呀！ 嗱，其實唔係嘅，如果街外面嗰啲紙比較上差咧，我就會三格嘅，咁咪摺到變成一格，跟住就吻咯。咁但係我吻一吻，我就會抌噶啦，我唔會再對摺，因為就驚紙巾嗰個嘅 surface area 太細， 我 驚會掂到手，我就唔會嘅。 你哋男人唔明我哋女仔，我哋女仔其實好多時候都好用紙，所以我唔會覺得好唔環保。你唔知我哋 M 嚟嘅時候， 我梗唔知啦，我都未 M 過。 我以為你話呢啲係常識嚟嘅， 我成日都 M 嘅，點會唔知啊？ 你知唔知 M 嚟嘅時候用廁紙真係好多，因為你每一單你都要用好多。嗱，屙屎你一日一鑊嘅啫。 但係嗱，我話俾你，我想講個 case 就係我有個 friend 咧，佢仲要自己唔知道自己係因為呢樣嘢喎，佢咧就好 proud of 自己咧，覺得好勁就係話咧，佢去親旅行咧都會整到人哋旅行嗰個酒店嘅廁所咧就塞屎佢嘅。爆死佢嘅，咁佢嗰時一路講咧，我都唔信啊，即係我唔覺得係有冇可能啊，因為你知我嘅習慣係好斯文同埋好環保噶嘛，咁佢咁樣講之後咧，咁我真係同佢去過兩次旅行，第一次啊唔係三次，第一次咧我就未到嘅，佢就到先，佢就同佢嘅屋企人去啦，咁就咧就已經爆咗一次，我去到咧我就遲佢一日去，就已經話佢換咗房噶啦，第二次咧就真係一齊，佢又爆咗個真係啲水滲曬出嚟，第三次仲要係唔同地方。又是咁樣，跟住我哋研究過咧，講咗餐就係佢就係好似你咁嘅情況，佢用超多紙，唔係因為佢超屙得超多屎，係用得超多紙，咁個紙都咪容易塞咗個廁所，咪會嘣爆出嚟咯。 好多人都用到咁多次紙，但係都我冇塞過係嘛？ 唔係啊，佢真係咁啫，咪即係話佢比你更加 嚴 重咯，佢個掹嗰啲紙個量啊，好恐怖咯。 其實因為我覺得咧，我又唔係好潔癖嘅人嚟嘅，其實我都幾靚。 真 係 需唔需要咁樣卷卷卷卷一大集紙？你真係 但我想講咧，如果講用廁紙用得最多嘅日子咧，我想講 M 係對我嚟講，我單一計算啦嚇。M 我係勁過去屙屎噶。 喂，嗰個我又覺得情有可原，因為流質啊。 唔係啊，而係我覺得好嘔心啊。其實我自己好嫌棄我自己呢樣嘢 㗎。 你嗰個碗仔紙。 因為你記得頭先仲係食緊我嘅晚餐， 我知啊。 點解我哋會講便便嘅？咁 你中意講屎？ 唔係，原本我哋唔係講自己便便㗎，原來自己便便都幾好講喎。 做乜唔講啫？唔係，我想講人哋個便便啊。嗱，我講翻嗰單嘢先啦，我覺得佢哋嘅最大問題就係話，佢哋屙完之後咧，仲會鬧人哋，仲要唔清潔。我哋幫狗屙完啊，即係狗屙完，我哋幫佢抹嘅，都會攞報紙啊，攞膠袋掹走佢啦，即係問咗個事，但係嗰個人咧，佢哋唔會咁樣做，又冇唔好意思，仲要喺一啲唔應該屙嘅地方，例如咩唔應該屙嘅咧？我個人認為一個室內嘅地方係唔應該嘅，包括商場入邊啦， 即係唔係商場廁所， 商場嘅地下啦。 佢哋可能唔知道香港商場其實免費去廁所。 但係唔係個問題係都係可能係嘅，但係我覺得人來人往，你就算係都揀一個僻啲嘅地方，我覺得好似即係符合常理啲啦，係嘛？咁亦都仲有另一個情況咧，就係佢哋好似近排新嘅。喺個運動家類似運動家嘅物體啦，賣啲運動嘅， 我知 嘅更衣室咯。點解咧？即係點解你會喺一啲有地氈嘅地方會考慮做呢樣嘢咧？ 呢個係即係 好特別 衰啊！但係另一個咧，我都見過衰仔啲 gym 咧，有得沖涼噶嘛，喺個沖涼房裏邊屙屎咯。係 啊，沖涼房。 哇！我真係好憎呢啲人啊，因為你真係成個 shower room 咧係臭到咧。 係，同埋你諗下幾嘔心。即係你要沖水嗰個位，你企喺度噶嘛？其實平時係沖涼噶嘛。 我仲有一樣想問嘅，不過我哋夠唔夠時間咧？喂，你識唔識睇啲便便咧？硬啊，顏色啊，代表身體健康㗎。 我識。 你講啲嚟聽下。 因為咧，蠟筆小新教 嘅。因為我記得你曾經講過類似嘅嘢㗎。蠟筆小新教。我唔記得咗。堅定流㗎，蠟筆小新嗰啲。 梗係堅咯。 你講嚟聽下。 爛嘅咪唔好咯。 咁若然你係軟硬適中，咪 OK 啦啦。 唔該曬，我哋聽翻首歌。軟 啦， 軟講嘅呢個 topic。 聽我講 ，milk chocolate OK， dark chocolate 唔 OK。 唔該，把首歌先。 上次太绝情，残留全是冷漠报警，纠结故事极难忘，难忘爱你，但我没承认，都只因上次太忘形，谁人才重要未看清，应有对白被遗忘，遗忘半句道歉没说清，若是幸运地展开续集，让我学会把日夜背诵陌生的独白，让态度也掌握，只要可跟你再遇见，相过的会珍惜每刻。从头开始，多多一次靠你我来重演，多多一集上集就如排练，就让剧情缓缓改变。从头饰演，饰演一个更信爱情人选，相恋知道上集未能完事，耗尽热情重来一遍，仍然是我，或会倔强一点，但未会失，将心会被讨厌，只想这一次愉快。 我哋唔好再讲落去啦，太臭啦成件事。我哋讲翻啲香喷喷啲嘅嘢好唔好啊？上个礼拜咧，基于一个非常之唔公平嘅环境之下咧， 点解啊？ 我就输咗俾朱佩君。 喂，公平、公开、公正，大家都听住。 喂，估唔到你仲咁坚持一个公正。 系咧，我真系好威面皮。 我真系估唔到。 唔使估。 真系忍受唔到呢样嘢。 咁点啊？今次你想点啊？ 我哋去咗捞紧咩？Jingle 先啦，系嘛？嚟啊！ 斗啦啊！ 惊你啊！ 好啊！ 嗱，今次咧我哋俾咩？我哋讲食啊，好冇？咁咧，其实我哋预先就冇同佢讲声嘅，因为咧，我觉得咧，因为咧嗱，点解咧？我哋呢个环节咧啊，可能仲有啲听众今次先开始听我哋节目啦。呢个环节咧，叫咩名啊？ 斗辣。 斗辣係啦，就是、我同阿朱佩君咧兩個咧就會比賽嘅，每一次咧就會有個 topic， 咁我哋咧就會根據呢個 topic 咧就諗一樣嘅答案出嚟，然之後咧就會請一位嘉賓咧去到幫我哋咧評分，究竟咧邊一個講得好啲嘅咁，咁我哋呢一個13輯嘅環節啦，係咪13輯好似係 啊？ 係 啊， 咁咧最後尾睇下邊一個分數多啲就贏啦。 贏咗會點啊？ 贏咗咪贏咯，輸咗就會接受對方任何一種懲罰。 哦， 好冇？ 好吸引喎、 啊！咪啊，一向都係咁咯，鬥贏硬噶啦。不過上一個禮拜咧就好唔公平咯，有人就揾咗自己啲親屬啊、好 friend 啊，就已經內定咗一定選佢咯。 其實都唔係嘅，公平的。 你講下好啊！不過上一集我真係，因為我真係講唔到、 啊， 都應該係你贏嘅。 梗係啦， 鬥出歐陽震華都輸，真係冇可能係咪？ 係咯、啊，我都諗唔到會輸啊！不過真係輸咗。 你輸黃喜啊！ 黃喜喎、 啊！黃喜喎、啊！ 有、 啊、 乜問題、啊？黃喜咁幾有型，烈火雄心。 係咁啊，係而家要翻，真係係咯。咁我哋咧想今日咧，而家都仲係未知佢咧，想被我哋邀請嘅就係、是、我哋今日咧，定咗位特別嘅阿卡妹咧，幫我哋咧。 佢有一個愕然嘅眼神， 係啊，咁愕然。同埋咧，佢白羊座嘅頭先咧，我哋 off 咗咪咧，因為今日我哋好好啊，我哋 即 係 你而家對你玩親數啦喎。 梗係啦，嗱，我哋咧呢個希望你幫我做一個評判。咁大家都係白羊座，係啦。咁你嗱，因為公平啲，聽我哋邊個講得好，就算邊個。但係咧，白羊座幫白羊座天公地義㗎 ，OK？ 即係。公平、公開、公正，我好相信阿卡每個人咧都唔嗱一睇佢嘅樣，我 你講咁多係咪驚輸先？ 我睇得出佢嘅人係公正嘅。如果佢特登偏幫你嘅話咧，咁就真係唔公正咯。 如果佢選你嘅話咧， 就真合理咯。 真係唔合理。 講嚟聽下你今日鬥咩先啦？ 嗱，我哋今日咧鬥嘅題目係咁嘅，我哋咧就會講一 set 嘅四樣嘢，就係、是。個一餐嘢就係前菜、主菜、飲品同埋甜品。咁我哋就每人咧每一樣就諗一樣嘅嘢食啦。Of 呢四樣嘢就一個 combination 一個套餐咧就講俾你聽。咁你揀我哋呢兩個套餐咧邊個適合你嗱？ 我 哋 又 唔知你嘅飲食喜好啊， 係 啊。 哦，但係你揀啱人喎、啊，我係有食唔食主持喎、 啊。哇！ 好緊張啊！ 突然之間件事認真咗添， 真係睇好唔好彩啦嗰次係咪？点啊？ 其实白羊座， 拣你自己中意食嘅嘢定拣啲咩？ 唔系边个讲先啦？ 你先啦、 啊。好嗱，我 你男仔嚟噶嘛？ 切，你真系好啊！我让你。咁我先讲头盘先啦。 好啊。 头盘咧，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好中意咧系饮汤嘅。 嗯。 因为我自己本身咧真系好难去煲汤，我系中意嗰啲咧冇味精嘅老火汤。 系。 因为呢样嘢，我谂真系讲到底咧。有時就算屋企人煲咧，嗰、個時間花都唔夠，有啲大煲啊啲咁、去做。咁、所以咧嗱，最好就去到健康工房嗰種 quality 嘅湯。成、餐嘢一開始飲一碗咁嘅暖湯咧，即我又唔係好中意啲忌廉湯嗰啲咧，我就覺得好留住。嗰啲湯起碼哇，你成個人咧就已經精神咗。做嗰啲湯咧，即係呢類型嘅中湯咧，有少少嚟開胃，有少少酸酸地嘅。 例如 starting from。我唔知有啲咩中湯，譬如酸酸地啊，開胃嗰啲啊，係咪啲咩陳皮啊？ 無花果啊嘛，無 花 係 啊，嗰啲嘢咧就會令到你本身係你一個好暖咗自己個胃口先，咁啊去到飲湯嚇。 好，跟住到我啦喎，頭盤一人講一次嘛。喂，其實我都係中湯嘅喎，因為嗱，我本身都好中意飲湯，但係我唔中意健康工房嘅湯，亦都唔中意紅福堂嘅湯，因為佢哋係冇渣嘅。 有渣噶， 冇渣噶， 有渣噶，你可以揀加料有渣， okay, 都系48蚊嘅啫，我一定揀有渣噶。 我試過嘅，唔係我試過，我冇試過喎。點解嘅？ 唔係樣樣都有渣， okay, 但係佢嗰一期有啲主打有渣噶。 但係我發覺健康工房同呢個紅福堂，佢嘅最大嘅問題就係、是，無論你叫邊一隻湯，個味道都好似喎，都係嗰隻味嚟嘅喎。 梗係唔係啦？你落落去都係響螺，因為佢好多隻都係同響螺有關。 係啦， 你又螺頭落去個味道就相似。你實飲冇螺頭啲就唔同味㗎。 但係我鍾意咩呢？ 我唔知你有冇去過樓下有間強記咧。你得閒就佢嗰啲老火湯就真係好飲到不得了。 咁咪即係同我講老火湯一樣。 係一樣，但係你健康工房啊嘛，我係樓下真係茶， 舉例 真係餐廳入邊。 quality 啊。 我明，總之你唔好嘈我而家就係話緊，我覺得強記嗰種老火湯係好有誠意嘅。嗰種中湯跟你個頭。 你又係中湯。 係中湯，唔係中湯，我本身真係中意㗎。咁anyway， 大家都中湯啦嚇。 燉湯係嘛？ 係啦，燉湯。嗯 ，OK。第二樣到咩話？ 誒，到主菜啦。 主菜。 OK， 主菜你講先啦。 主菜啊，喂，其實大鑊啊，因為我淨係中意食壽司嘅啫，咁我唯有揀壽司啦，刺身壽司。我主菜真係中意食刺身壽司嘅。 即係飲完碗熱湯就食壽司。 哇！冰火五重天，諗起都刺激咯。 講完啦，係咪？ 講完。 嗱， 誒，同埋咧，同埋我想講咧，若然 講完， 熬底劣。嗱，咁同埋咧就係話因為可能你之後都有甜品啦，所以我哋嘅主菜咧盡量食得清少少啦。咁可以食多少刺身，食少啲飯啦，對我哋女仔嚟講係好啲得啦。咁當然啦，你話啊唔係喎，我真係好即係我好似我咁一定要食飯嘅，咁咪食幾件壽司咯。 即係因為壽司絲粉太凍喎、啊， 講嚟講去都 係 壽司，唔緊要，頭先有湯啊嘛， 個湯夠熱， 暖咗你啊嘛，係同埋飲綠茶咯。 主菜啊， 唔係咁你有時一路飲綠茶都係個主菜嚟嘅。 系啦，因為我個人咧比較想咧就中意一啲 西嘢、 啊，即係 你 個人 西啊，西方 啊，西 方啊， 嗱唔係講緊西，純粹因為我覺得咧嗱，因為我哋其實好多時候咧香港人咧好似好多嘢揀去食，但係其實來來去去咧，你諗下壽司、扒，跟住就一係就去即係酒樓食嗰啲小菜，係咪來來去嗰幾樣？ 係啊， 所謂嘅 fusion 好多時候咧嚟嚟去都係跳唔出個框框。我覺得一個 set 裏邊咧個主菜咧。我係偏向 fusion 嗰啲係 mix with 一啲咧，用一啲可能外國人俾啲牛扒嘅，但佢用牛扒嘅 concept 嚟到做一啲嘅齋菜做牛扒嗰種創意嘅菜式， 係好特別喎、 啊。係因為我覺得呢一樣嘢就係話你嗱飲完碗暖湯啦，到食個主菜、壽司，日日都食壽司。如果你食嗰樣嘢， 盡量喺度 設計係唔同嘅， 盡量配合你話，哎呀好特別喎、啊、咁啊，咁好心你唔好踩人哋啦。 我哋比賽緊嘅喎， 係咩？ 你踩我就 我 又冇咁講。 我覺得你嗰嚿嘢好唔掂咯，咩牛扒又唔係牛扒啫。 呢個只係舉例啫，我覺得係個心思菜咯，即係其實可能係話。因為我自己本身你都知道我食量係唔大嘅，同埋咧好多時候香港人咧，因為你有前菜啦，有甜品噶嘛。你頭先呢個 point 咧，同我都覺得啱。好多時候我都 食跟我啦，跟我啦， 嗰種設計係重要嘅。當然咧，嗰種設計用嘅料係要靚咯，因為我哋冇 budget 噶嘛，冇限噶嘛。 咁例如咧， 例如可能咁講，我嗱我裏邊咧側邊有啲牛肚，因為雞啲牛肚啦， 我就食緊牛肚。 中間裏邊咧可能係話有兩片嘅三文魚，生嘅三文魚喺裏邊。一個弧形一個弧形，中間裏面咧，佢可能係一個 whip potato 或者一啲 嘅 薯蓉，上面咧即係啲嘅可能係填落裏邊。咁你整 mix 咗一個中式嘅嘢啦，街邊小食啦，日式嘅嘢啦，咁然之後中間咧就係嗰啲可能法國小菜嘅蜗牛落去咧，哇！呢個 combination 一 次個主菜食幾樣嘢啊？ 你呢個係一個高層次嘅素街。 其實。可以好平嘅買得，你諗下，真係唔貴嘅。你 Pizza Hut 嗰啲咁樣嘅薯蓉加啲咁嘅所謂蝸牛啊，所謂嗰啲田螺落去，值幾多錢啦、啊？咁你再加啲三文魚，其實最平嘅魚嚟嘅。 好啊，下一樣。 係咯，跟住到乜嘢啊？ 甜品。 甜品。 Cheesecake。 你 我淨係食 cheesecake 嘅咋，我唔食甜品嘅。 喂，而家咪講你 甜品啫。咁我 唯 有作為一個廚師，我必須要揀一啲我自己首先都好中意嘅嘢，我先至會煮得有心。 而家你 廚師啊嘛， 你煮就乜都冇食啦。 咩啊？ 我驚俾人打。 買到嘅呢啲全部。 我事實講咗出嚟。 呢啲全部買到噶嘛 ？OK。 Cheesecake。完 係，我覺得甜品咧，其實我有兩個選擇嘅，因為咧， 好啦，唔俾你， 我個 mix 埋佢，因為咧，我覺得咧，我好中意食生果，甜嘅生果，因為香港成日冇靚嘅生果，你去外國咧，去韓國好靚嘅士多啤梨也好，或者你去啲，譬如就算 even 你大陸台灣嗰啲，譬如啲西瓜，因為佢陽光夠，同埋香港的地方咧好差嘅，好多啲生果一定係外國運過嚟噶嘛，佢未熟就已經要摘落嚟，啲香蕉都係噶，嚟到香港啲香蕉咧甜極有限，一係咧就已經係爛曬嗰只，但係我好中意食雪糕喎，所以咧。都其實幾行嘅，就因為咧，我覺得甜品係我中意食凍嘅，因為頭先嗰個湯也好，或者個主菜也好咧，都比較上係 warm 啲嘅。甜品我就要凍咯，就係、是、雪糕加啲嘅好靚嘅生果，啲生果一定外國入口嘅，甜嘅，仲要係啲生果甜過個雪糕。 即係許留丹咁樣喎。 唔係啊，許留丹嗰啲都酸㗎，真係咧你要求，我覺得呢個個 即如果我唔係諗我係廚師，你諗你係廚師，我係諗我係間食肆嘅老闆、 嗯， 我會要求個廚師盡量去到入嘅貨，只要你嗰啲生果嘅甜係甜過個雪糕嘅話咧， 使唔使浸糖水啊？ 梗唔可以啦，我追求好純潔㗎。 我覺得浸糖水好純潔， 唔得，咁不如飲糖水。 好甜㗎，佢個兜甜品浸糖水㗎。 唔可以，即 算係果甜都好甜。 唔係呢個係好簡單，即 set 俾人要求，因為好多時候咧。即係哇！你想要靚生果，靚何止靚咧？如果你嗰啲生果真係個甜或者嗰種甜蜜度咧，係好過個雪糕球咧。仲要雪糕做就係用新鮮生果做，芒果雪糕真係芒果做嗰啲咧，正哦！仲要或者意大利嗰只 邊只？ 意大利嗰只雪糕嗰啲叫咩咧？我唔知中文 意大利雪糕， 意大利雪糕咧，佢冰啲㗎，冰啲㗎，實啲啫，用生果去吉出嚟㗎嗰只，呢、這個甜品咯，好過啲 cheese cake 啦。 飲品啊？ 飲乜到啊？凍愛啊！我 講先啦。好，你 啊，飲乜凍奶茶？ 哦，熱啡。 搞錯啊！ 仲要係茶餐廳嗰只，我想講最原始最好飲。 我有原因嘅，你講先啦。 哦，熱啡因我每日都飲，我覺得唔飲佢好似回唔到魂嘅喎。 評判話搞錯啊！你講多兩句啊。 OK， 同埋嗱，熱咖啡其實 我好中意佢頭先嗰兩句啊。 邊兩句啊？ 唔飲回唔到魂咯， 呀、yeah, 哦！咖啡油 完㗎啦，只要你一明白到回魂嘅意思，你明唔明？當你唔知道回魂嘅定義，你唔會知道咖啡有幾正。 因為我唔飲咖啡嘅。 唔緊要，你奶茶都有回魂嘅意思嘅，其實。 其實我回魂咧之外，仲有多啲嘅。 因為咧， 其實咧，點解我要講奶茶咧？我好簡單，嗯、我係想咧，真係最簡單杯奶茶。因為你見到我頭先咧，無論湯咧，我係。即係我 expect， 無論你話強記或者健康高貨，係好多料落落去嘅。跟住個主菜咧，我有好多料去配搭嘅、嗯，連食嚿雪糕都要配搭唔同嘅水果落去。反而咧，到最後尾真係講真，濕一濕個口。 你唔飲水？ 其實我原本諗過講水嘅，但係通常咧，我覺得成個 fruit， 因為我自己食嘢係咁，我食完一樣菜，食第二樣菜之前，我會飲水。 你可以好誇張啊嘛，即係冇一杯水啦，啲可能係咩泉水。 我真係諗過有汽水嘅，但我又唔中意飲有汽嗰啲，因為我得多、嗯、可能法國人中意啦，但係我。點我講奶茶？其實奶茶我一啲我哋最簡單最簡單，或者你自己中意飲嘅，唔需要係話有啲咩有涼粉落去啊，又溝九萬樣嘢，反而最簡單一杯飲品係啦，因為呢個真係搶咩食完咗咁豐富，飲一杯你自己中意飲嘅嘢落去，搶一搶順個胃，吹多兩句水， 唔使講咁多其他呢啲嘢㗎啦，得㗎啦。 我係白羊座， 總之係飲啲乜？ 唔係白羊座嘅，白羊座必勝。 真咧都好中意白羊座嘅女仔㗎， 唔 係 啊， 好 我依家要揀㗎啦， 係啊， 好啦，我哋數三聲你就揀。 系我揀咗啦，其實 揀咗。 好 ，OK。 其實我好想揀你嘅 Patrick， 但好想咯，你需要喺杯凍奶茶度咯。 明白。 嗱， 係啊， 證明， 哎呀， 天理係喺屎嘅。 二比零，我唔驚你啊。 二比零啊， 跟住上次個 record 就係十比三，我贏你啊嘛。今次就算你攞 上一次個 record， 我都唔覺得你咩贏。 唔係，其實咧，我翻屋企咧，認真諗過你第一集講嘅嘢。你夾硬話第一輯咧，你係贏咗我嘅。我決定嗱，若果上一輯有聽我哋節目嘅聽眾，今次都仲喺度聽嘅話，麻煩你通知翻我哋到底上一次邊個贏。我真係冇乜印象，我輸咗俾呢條友。 我 覺得佢似係屈我。 嗱， 但係無論點都好，一定要講一句，一定要講一句。 恭喜你。 唔係。多謝卡妹。 多謝卡妹，我願到服輸。 唔係願到服輸，而係我真係想講，我係公平、公開、公正。多謝各位。 加壽司， 都中意食 cheese cake 同壽司。嗱，壽司好多女仔中意食 咖啡。好明顯呢個人冇諗過呢個 topic 就嚟 變聲嘅。你嗰個牛肚啊，牛肚加三文魚啊，笑死人咩？ 有膽去試先能夠成為食家㗎。 你知唔知熟？ 下集再見，拜拜。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